能断，寻难走北，悠悠万事难逃天地人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安逸 DJ。 引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公务员录用考试笔试将于12月10号举行，即日起10点到12月10号12点期间，考生可登录所选考区考试机构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近日12336国土资源违法线索举报微信平台全面开通，群众发现国土资源违法线索后，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关注微信公众服务号进行举报。近日，菲律宾移民局为了方便能够和抵境的中国游客沟通，部分官员将开始学习中文。菲律宾移民局数据显示，从1月到11月，来自中国的游客超79万人次。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近日发布消息称，美国驻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的领事馆12月11号起将限量恢复非移民签证的面试。为推进北京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北京市拟开展小区物业服务评价，2018年起呢，每年组织一次，评价结果将进入物业企业和项目负责人信用信息。我市清华东路西延工程完工，直通清华园，道路通车后与和清路相连，去往中关村学院路更加通畅，将有效缓解清华大学周边拥堵。中央电视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登陆央视综艺频道，著名演员王凯、李晨、梁家辉则将作为国宝守护人，与其他素人守护者一起现场演绎国家宝藏背后的前世神奇和今生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能难有你，千万眼泪不怕刀锋，手中有剑眼前有你，可不可一生抱拥，快尽快只是长梦。 向青春去旅行，九六九最美千岛湖。 十多年前，下江村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土墙房烧木炭，一年只有半年粮，有女莫嫁下江郎。从2011年开始，下江村启动了美丽乡村幸福下江的建设，结合下江村3A景区创建，打造景点式的村庄，村里布局了大大小小35个美丽乡村的精品建设项目，总体风格呢是与山水互动，与田园互动。豁然开朗的土坳里，宽阔的溪水沿着长长的埠头潺潺而流，烟雨蒙蒙的溪面上，鸭子欢快的嬉戏，白墙黑瓦的民房掩映在绿草丛中，如今的下江村就是一幅美丽的山居图。11月26号，今年九六九的悦享青春去旅行的千岛湖之旅也来到了下江村，我们也采访到了下江村的江书记。 我们下江村的民宿现在有23户，常委的是400个，之中有精品民宿是2户，我们有葡萄园餐厅，有我们这个接待中心餐厅，这个餐厅都是比较大的。我们还有水上娱乐活动，晚上我们水上娱乐活动呢，主要是我们

李天华，中国著名音乐唱作人，多次受邀参加《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等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代表作品《七天七世纪》《寒号鸟》《幸福在哪里》等歌曲广为传唱。他独具魅力的磁性嗓音深受大众好评。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音乐唱作人李天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1980年到现在已经算是很遥远了。那个时候呢，滚石唱片已经成立了37年的时间，打造了无数的华语经典歌曲，也打造了优秀的唱作人，像李宗盛、小柯、罗大佑。很多人呢，在一开始听罗大佑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土气，但是他的歌需要慢慢的品味。如果你想真正熟悉罗大佑，那你一定要怀抱着广阔的历史观，因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呢，还在从医的他就已经开始商业音乐的创作，直到1985年，他终于决定弃医从乐。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拿出了无人撼动的音乐专辑。作为台湾摇滚音乐教父呢，哪怕看现在的罗大佑，他给你的感觉绝不是仅仅是一个大哥老者的形象。当你用心去品味，便会发现他骨子里仍是少年，那个不停发现思考这个社会的少年。 明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湖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9，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对于歌手而言呢，拥有超棒的嗓音和唱功固然很重要，而遇到一位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呢，则似乎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今天要说的这一位呢，你也许不熟悉他的长相或者名字，但一定听过他创作的歌曲，他就是小胖老师袁惟仁。很多人都是从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这首歌里认识他的，但这首歌呢却不是他写的。袁惟仁写的不少歌传唱度相当高，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征服》。那英曾这样形容袁惟仁，没有人不知道他，但在朋友的聚会或者访谈节目中，他更像是个点缀。而袁惟仁呢，也欣然接受了这般评价，好的制作人会为歌手量身打造歌曲，而不是固守他的个人风格。

有时我们总会不停地焦虑，而打败焦虑的最好办法呢，就是立刻去着手干，不拖延地迈出第一步。这世界呢，总是这样，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没有行动，拖着拖着就变成了梦想。其实只要开始去做，很多事都可以实现的。你要相信，命运总会给努力的人一个恰如其分的安排，大不了不过是大器晚成。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最差的结果不过是晚一点看到路上的风景而已，何况上天又怎么会辜负一个努力的你呢？ 黑的白的，我的心是真的，就算没太多人欣赏。花的烦的，这个世界乱了，谁不是疯狂的？一得一得，突然没有方向，嘀嘀咕咕说声难得。那得一得，我这信仰鲁莽，快乐的手受伤，雨滴毁灭，一阵轻微，那些企图发芽的坏胚子，盲目雨中生长，伪装天使的模样。黑的白的，我的心是真的，就算没太多人欣赏。我的烦的，这个世界乱了，谁不是疯狂的？一得一得，突然没有方向，嘀嘀咕咕说声难得。没得哦，一得，我这心的鲁莽，快乐的手受伤，雨滴毁灭，一阵气味，那些气发芽的坏胚子，盲目雨中心肠，伪装天使的模样。一步一颗石子，一步一个卵子，轻松地转个圈子。啦啦啦啦啦啦啦，试着忘记你名字。也许是太荒唐，太脆弱，太紧张，降落得不太漂亮。啦啦啦啦啦。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经典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且呢它应该是于受众于不同年龄结构年龄段的。每个人在不同心情的时候，可能会聆听唱起或者想起不同的歌曲，这才能称之为经典。 这个走渠道也好，早日推向市场也好，和各地的环保局联手也好，是不是要有个过程？但是这个路呢是很漫长，但是也很艰难。我们认定了事情一定要走了，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 创业就是一件在完全不确定的环境中去做事啊，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会带来更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包括创业永远都是根本就没有路嘛，你走着走着它自然就有那条路出来了嘛。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